香三人行，今天一看咱这个嘉宾阵容啊，就知道世界上出事儿了。这位少上来，这是咱们那个舰船知识的主编，著名的军火专家、军事专家宋小军先生啊。这个就常来了，咱们的国际问题专家、反恐专家。你们两位来这儿出什么事儿呢？大家都能猜得到了，格鲁吉亚。 对， 哎呦，哎，我这个不懂的呀。我觉得这玩意儿，那天我跟他们喝酒，我说会打世界大战吗？这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感觉不都是一小国家，然后两个军事强国，恰恰恰，而且现在像俄罗斯，他有让我想起俄罗斯人那种性格呀，他魂不吝呐，他什么 WTO 我不参加了，什么不跟你谈了，什么都不在乎。那你说这美国，这到最后这面子往哪搁呢？你们对这局势怎么判断呢？ 是，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等于说，相当于，比如说，911拉登，或者是伊朗内贾德什么弄，大家都没太在乎，就是等于有一种巅峰对决的那种感觉，现在都等着。 嗯， 等于说美国是老大，突然在格鲁吉亚这地方遇到一个几乎是同量级的，至少冷战时候是同量级的人，打了一闷棍，打懵了，上来就全回应的全是王八拳。就是乱招了，乱招说不让你加入这个 WTO， 那边普京恨不得就是你还没说完这句话我不加入了，我不让你进行 G8 了，我不去了，就完全是一个打懵了，就是同量级的一个大闷棍砸下去了。 英国人说的很精准，就是他看到这一点。现在西方集团对俄罗斯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我不让你办索契奥运会了，冬奥会。那这个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威胁呢？这个威胁就是说，其实就我们就明显的注意到，在这个8月8号以后，就是美国也好，老欧洲也好，没有，就新欧洲表现的是那种极大的这个震惊和愤怒，要求全世界来制裁俄罗斯，因为他们是有危机感的。可是老欧洲一片和缓，因为我们表态非常清楚，我需要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而美国一个面子问题，所以布什会说这事儿不能算完，但是不能算完之后你怎么办？ 不是，他不翘着脚骂娘呗。 就是布什说不能算完是回国说的，因为八月八号那天晚上挺热，就是那开幕式，不，咱们都看见。 对对对， 那布什已经接着电话了， 啊、哦， 就是说你表弟被熊坐在屁股底下了， 人家表弟萨卡什维利嘛， 对，萨卡什维利啊，他很郁闷。后来他一想，他回去吧，人家就得逼着他表态，于是他在北京待了好长时间。就是 发表态， 因为你表态，你说你表弟被人打了，你回去肯定是报仇啊，但是你又没这能力，于是就拖了很长时间才回去。现在去了呢，给表弟一棒棒糖，说给10亿美元。你说这，所以这事儿有意思在这儿，说你原来是老大，你弟被人打了，你结果回去没去报仇，你回来给弟一棒棒糖，说那人太坏了，你先吃糖吧。这援助我10亿美元、啊 这个，我倒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刚才文涛说的这个问题，就有没有这个世界上的气氛？我倒觉得其实明显的呀，美国和俄罗斯虽然大家都认为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但他们都是西方国家，他们是有共同的游戏规则的，就他们的行动互相之间能达成谅解。俄罗斯打了一拳，五天之后我不打了，给了你一个下台阶。美国人是可以说我保证了这个，就是萨卡什维利还在这里。那么美国人做出的反应也相对有限，就是双方并没有达到说我就要为这个国家，或者说已经矛盾说我大到就要借这个由头我们就开这个到拳击台上来生死决斗。 你就说游戏规则，我就想啊，就是我老有一个特幼稚的一个猜想哈，我老觉得像这种军事强国呀，它有没有一种对地球的一种那意思责任感。你看过去咱看美国电影，经常比如说那个古巴什么猪湾危机， 对， 好家伙，你们导弹到哪儿了，什么我的潜艇到哪儿了，就是一触即发，擦枪走火。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就是知道这个分寸呢。但是给人感觉好像这俄罗斯这哥萨克骑兵这 其实俄罗斯 不理我就往坦克往前冲。 其实实际上俄罗斯是个非常精妙的战术大师。 是吗？ 他们的每一步的计划和计算是非常精准的。 咱过去的印象，俄罗斯人粗线条的嘛，差不了打他就打他。 但是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啊，我来看，就是从一个历史演变过来一个。刚才你说世界大战会不会打？当年冷战时候，俩人相当于一个精壮的小伙子。现在这都是老黄瓜，只不过美国人的刷个绿漆，就什么信息战，什么什么第三次军事革命，什么这都是吓唬那什么伊拉克那小穷的。俄罗斯这回我不刷绿漆了，老黄瓜直接上70年代坦克过去了。 70年代坦克过去了。 对啊，70年代特72坦克全是老装备，甚至62都有，就60年代坦克过去了。 照样打格鲁吉亚， 对， 不成军。 因为俄罗斯知道咱俩都是老黄瓜， 原来你光鲜是因为你刷了绿漆、 嗯、 我是没钱刷，其实都是老黄，就不像那小那年轻人真撞在一块就打了，其实心里都有底线的。 从这个国际政治博弈的角度来说，其实俄罗斯知道自己的力量所在，就是他的近些年的复苏，普京帝国的，或者说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世，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第一个领袖是弗拉基米尔红太阳，在俄罗斯历史上叫弗拉基米尔的领袖都很了不起。第一个是弗拉基米尔红太阳， 对， 第二个我们可以算第二个很著名的弗拉基米尔列宁， 嗯， 那现在这个是普京，他的时代其实他算得很清楚，他知道俄罗斯的力量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但这个东西只有有人买你才有钱赚， 嗯， 所以跟西方国家这个关系掰了以后，谁买你的东西呢？那你的这个崛起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不能跟西方国家彻底决裂，所以他表现的是一种我有限的反击，就是告诉你这个事情就是红线到此为止， 嗯， 如果你肯往回退一步 OK 我们还可以做生意，如果你不肯退，那以后你们就烧木材过冬了。 而且这弗拉基米尔还挺会向外界释出信号的， 对， 你看有的领导人是说一出事儿的游泳让你感觉身体健康， 对对对对， 弗拉基米尔打虎， 对 吧，打了拿一麻醉枪还救了我们一记者什么的， 他这打虎啊，实际上其实他就有点像那康熙原来在那个承德 啊 也养了好多虎豹， 驯兽， 然后外藩一来见的时候他就显示自己本事啊， 嗯， 就打，其实他不是真虎，就不是真的，就是一个一点没受伤的虎，为了康熙打虎呢还养了一个虎枪营，就是全是八旗里边的前三旗子弟， 嗯， 先把这虎打得差不多了，最后康熙过去梆一剑，你看这外藩说你看我多厉害，这皇帝， 哦，这个是有历史消息的， 估计普京那虎是已经打过麻醉药了， 你看那电视上就那麻醉药怎么这么灵，他嘣一下那虎嘚就打下来。 哎，那这照你说是在俄罗斯国内这政坛上有比普京更猛的， 有 更鹰派的人， 有， 实际上就是说他打虎都是这些人给他施加压力。 对， 就是 俄罗斯第三大党就是俄罗斯自由主义民主党，那就是当然海外人说他是纳粹，就是日里诺夫斯基，他说就是直接用核武器，谁要弄就是用核武器。 这个人啊很有趣，我专门做过他的一个都就是一个他的这个意识形态研究，实际上他是俄罗斯最就是俄罗斯政坛现实中一个最特殊的大嘴巴 啊， 是啊，俄罗斯人对他的这个价值啊认识得很清楚，就是你骂人的时候就你去，但是如果就是所以选杜马的时候他的党总有一席替俄罗斯老百姓骂人发牢骚，但是选总统他的那个得票率从来都跟他在对那个国家杜马当中不成比例，原因很清楚，就知道你治国不行， 啊， 你可以替我出气 放炮， 但俄罗斯人是很清楚的，我绝不会选你当总统。 对， 那么就像但这位老兄有很著名的经历，在这个抓起使馆的这个草坪上的草皮向这个英国的记者投掷，这都是他干的，对的，这个 特别， 这是一个总是让人想起彼得大帝的作风，因为彼得大帝在英国也干过， 嗯， 把人家花园里的那个草坪都用铁犁犁的一遍，就这样一枚。 咱们过去就我看一些评论老说，就俄罗斯也是就多这么多年感觉到西方的这个欺压，说是 对， 就趁这机会出一口恶气。 对，其实大家都在等着这口恶气以什么形式出。 嗯， 后来就是八月八号这一天，就咱奥运会 开幕， 没想到就是那天夜里边，等于说是晚上哈，夜里边他以闷棍的形式出。这闷棍啊是同量，本来闷棍说是我打不过你，我偷偷躲你后台。本来是咱俩差不多的，我的力量，我再打你一闷棍，这可不得了。所以大家就看，老美你怎么还这闷棍，是吧？因为你让人打了闷棍了， 对， 然后所以俄罗斯那儿现在还挺踏实。你弄什么？你说你怎么弄？你甭给我来老娘们那套，骂骂咧咧的，你有本事来啊！ 这个骂人这个事情是很证明虚弱的，他不说明强大。你有办法，你就不骂人了。 所以你说像美国，他能怎么办呢？这个投鼠又忌器啊，他这个。那你说，哎，我有时候想，要国际上要就出这么一个葛的， 对， 那么你这美国所谓老大，你怎么办？又不能真的就是还一闷棍，那这个这到最后这僵局怎么办呢？ 其实美国并不担心这个问题，美国也知道俄罗斯是有边界的，现在就是美国对俄罗斯不会出现战略误判，他知道自己挤压俄罗斯挤压到一个底线之后，他会向后退一步。所以其实就说不管切尼在外高加索说什么都不说明任何问题，美国不会再采取特别激烈的动作去再去刺激俄罗斯，或者说我干脆那我就直接把北约给你压到你的大门口上去， 嗯， 实际上他不会，但美国的烦恼在于说美国是知道同是信上帝的 东正教徒、俄罗斯人，因为跟美国一样，这都是基督教世界的这个教育出来的这个不同的文明体系，他们的行为规则美国是很清楚的。美国不清楚的是，美国不知道穆斯林是如何想问题的，美国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想问题。 什么东正教的怎么想的？ 因为他很清楚，因为这是同一个基督教体系的，就是俄罗斯人的行为，他的游戏规则跟西方世界是一体的。而且自俄罗斯崛起以来，自彼得以来，俄罗斯跟西方打了好几百年交道，它是个西方国家，这是一个西方国家内部的游戏规则的博弈过程。 吃生肉的， 对， 玩扩张， 大家都知道 玩殖民的。 对，其实这些事情俄罗斯几十年前就干过，纳吉伊姆雷， 对， 这些事情他们的做法是一样的， 都是老黄瓜， 对，都是老黄瓜，而且游戏规则一样，你被人打了闷棍，你认不认？现在关键大家等这个态度。 哦，那咱去一下广告，这有的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人谈而不露，有人甘之幕后。面对变化，我们始终一如既往。 虽然说是萨卡什维利出幺蛾子哈，但是我怎么感觉好像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像是就是早准备好了，或者知道你要这么干， 对， 就是正中下怀那感觉啊。 对，其实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就是萨卡什维利这帮子就准备打这场仗，然后大量的派这个无人机去侦察，因为他原来呀，这个格鲁吉亚实际上没什么工业，但是在原苏联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苏-25一个飞机的装配厂，后来解体了之后，这装配厂就以色列人就来了，把以色列的无人机是全世界最棒的，在这儿生产无人机。在这儿就他就我估计也就当试飞吧，就侦察阿布哈兹啊、南奥塞蒂这样侦察，就垫着打这仗。因为你想，南奥塞蒂咱们都听一个词儿叫茨辛瓦利，南奥塞蒂是一个三面环山的一个地方，那么那个开口子冲着是这个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啊、格里啊这块地，他从这儿进去是很容易的，而且那个。这个新茨瓦利呢，就在南奥塞蒂和格鲁吉亚的边境边上，就等于一公里不到。你想太容易了，就是伸下舌头就抿过来了。所以萨卡什维利也就是着急，就是说我这东西能不能就是一抿舌头把它抿过来？因为他面临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当年接用颜色玫瑰红玫瑰革命把谢瓦尔德纳德给干掉的时候，他相当于平民嘛，就格鲁吉亚利字都是平民。泽字都是贵族， 是吗？ 对，他把谢瓦尔德纳泽干掉之后，他就等于取代了所有当年想独立的那批就是叫民主派也好，叫什么派也好，就他一人拿了一蛋糕，就跟陈水扁似的，他嘣把这蛋糕拿下了。结果经营了这些年之后，那些人不干。但是呢，俄罗斯呢，实际上7月16号在北高加索军区做了演习，8000人，700辆坦克，人家假装是演习在那儿，其实也瞄着呢。就是说你不是以为就是你一抿吗？就等你那舌头刚没伸出来抿抿着的时候，我一刀下去把你舌头尖给剁了，基本是这路子。 这个就想起来这个，就说其实就像刚才文涛问这个，为什么俄罗斯的这个反应非常迅速？那当然你有前期的这个长期的俄罗斯人对格鲁吉亚是非常了解的，这些抛开不谈，像我们从战略上说，就是这很符合1914年之前的那个形势。就当时的英国政府对德国政府的政策就是，其实英国人要战争，就所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说过一句话，说就是那胖叔叔，因为他当时的英国国王就是那个1912年去世的英国国王乔治国王，是他的亲叔叔。 哦， 这是 挺胖， 对，很胖很胖。他说那个胖叔叔他要战争，但得我打， 对， 那枪得我放才行。那么俄罗斯其实对格鲁吉亚的政策是一样的，就是我知道你要打，你打完了之后你不打我没法动手。那就赶紧。所以在拿破仑也说过嘛，在敌人犯错误的时候你不要去纠正他。所以萨卡什维利之前的所有行动俄罗斯一律是示弱的，那就等到你动手， 这不就诱敌深入吗？ 对，24小时内他马上就把战局全都翻过来。 而且萨卡什维利也挺逗的，就是他准备了4-5个月吧，兵力也都调好了吧，他琢磨着这普京啊，因为普京是实权的，在俄罗斯去北京， 对， 他觉得这时候打 一时间差， 对，所以就成了一个大家都特别容易记住这日子 啊， 8月8号就普京在那儿。结果那天中午的时候，咱们就举行国宴的时候啊，就是胡主席要接见一个一个的首脑，普京来最晚，我不知道他布置什么去了， 就是中午的时候就布置要出兵了。 哦， 所以他来，你看那个当时的新闻片子，你可以看出来，他都握完手，等着最普京最后一个进来的，进来以后才握手。 哦， 估计那打电话说那边五十八集团军， 对， 哎，走那个罗克斯通道啊，过去怎么怎么弄？当然这咱 演绎了啊，演绎了。 总之，反正他来最晚。 而且， 普京这人算个军事方面的一个高手吧。 他这个事情其实仗不是他打，他的这个他普京在俄罗斯的作用就是他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 铁血， 对，就是叶利钦时代，叶利钦知道有些事情要该做，但他不敢做，但普京敢。当然，普京敢有一个原因，他心里手里有油有钱， 啊， 他有底气。这是以前就是说，如果倒退十年，让那个时候的俄罗斯政府说打这一仗，他恐怕很难打得赢。我们想第一次车臣战争， 嗯， 俄罗斯的表现非常差，就是确实是，就刚好是十来年前的东西， 对， 确实那个时候的俄罗斯的国力跟今天是不一样的。今天俄罗斯虽然我们现在回过头讨论它有很多技术上的弱点等等等等，但是俄罗斯刚好就是向全世界证明仗不是光美国人这么打，这么就是俄罗斯式的方式一样能打。 哎，他打法有什么不同啊？他是这样， 就是等于说原来美国人呢，就是冷战一胜利，然后就创造出一批概念， 嗯， 什么聚焦式后勤，什么什么全谱战争，什么战争革命啊，什么反正一堆，当然是给那帮子学者也得有饭吃，就得聊，就像咱们这得聊， 对 吧？ 拿工资， 对，拿工资，然后全世界都跟朝，俄罗斯稳着不听，就等着。结果，其实萨卡什维利当时武装的部队，就是他的部队，美国人给了几十亿美元的东西，也给信息战， 所以这 个 为什么 防弹背心啊？ 美国人说你得把这悍马还给我， 对， 那时候那是我的东西。 但是俄罗斯不信这个，俄罗斯反正都是老黄瓜，刷了漆的和没刷漆的其实是一样的，还坚持原来的。当然 是属于传统的， 传统 非常 就是高强度的这种地面战，高强度的。就是单位面积火力投射非常大， 就是俄罗斯从苏联时代的学的这个就是斧头理论， 对， 那我集中所有的重兵器就在一点上， 对， 不计代价，而且这样的话它的不计代价其实伤亡最小，因为这个斧子砍下来你是没办法抵抗的。 但像你这么说，比如我假设问啊，要是现在美国跟俄国在一个局部地区发生战争，他谁的这个战法？ 关键是看这个局部地区他在哪。 这个关键是对，如果是局部地区在哪，比如说格鲁吉亚，那肯定是俄罗斯占便宜，离得近呐。 那他这种像这个地面这种传统坦克的这种打法，跟着美国人的激光制导导弹，人都不用去。 问题是美国没有那么多技术装备去运到这个基地上去。 对， 你要跨洋作战， 对， 这个美国为什么能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打得这么漂亮？因为对手没有还手的能力。 哦， 那这是一个欺负人的战争，就是你享 有 全部的信息制空权，所有东西都在你这边，那你当然是说我可以导演一场战争。所以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完全是电视直播的。为什么俄罗斯军队，当然这一次并不能说明俄罗斯军队就恢复到了六七年的苏联军队的水平，毕竟就是俄罗斯这些年的这个老化问题很严重，但是就这一次就表明至少在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还是很有作为的，而且他的作为就是这种传统的方式，他这个传统方式是能在一点上形成压倒优势。格鲁吉亚只有20000军队，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让美军去驰援，我们假定美国现在就要玩真的， 嗯， 在格鲁吉亚就是在萨卡什维利飞离第比利斯之前，美国能不能把他救出来？ 而且美国人吧是这样，就是说他呢对原来都是最弱的这一方吧，他做了很大的军事改革，比如原来俄罗斯在北德平原就是易北河那个就是冷战期间啊，55000辆坦克搁在那儿，人家是在二战时过打过100000辆坦克经验老兵打出来的 啊。 这边北约10000多辆坦克，当时就是欧洲人一提苏联熊，吓得浑身冷汗，因为当时俄罗斯那个训练水平是什么？就是坦克的驾驶员蒙着眼睛看， 嚯， 就是非常厉害。当然，俄罗斯现在衰败的就老了啊，这黄瓜变老了，但是那边也都是虚招。因为谁不老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用了一些传统的办法， 嗯， 打了这个事儿啊，5天战争可能对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启示，哦，原来利区刮下去也是老黄瓜，这事儿特别大， 原来没那么悬，哎呀真有意思。咱们今天这个军情观察室做得很过瘾，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俄罗斯还真是不信邪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说，就说他这个有备而来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他那个多少辆坦克，你说有一个隧道， 对， 从隧道里开过去的，那怎么回事？ 他这隧道呢就是这样，就是说俄罗斯啊 和这个格鲁吉亚的分界线呢是高加索山。 嗯， 高加索山呢，它的北坡就是北奥塞蒂，南坡就是南奥塞蒂。南奥塞蒂不是当时划给格鲁吉亚了吗？ 嗯， 那么这么高的山，中间就有一个山口3000多米，剩下都是5000多米。 对， 就俄罗斯怎么从北奥塞蒂过去呢？它原来得绕得好远。后来80年的时候啊，这个南奥塞蒂的人那个时候还没解体啊。就说这个，你看这个格鲁吉亚人也欺负我，我们就老过来打工也不方便，还得爬山，那不可能爬山，绕路的很远。说能不能修一隧道？后来当时的这个格鲁吉亚的这些人呢，这个领导者呢就说一开始挡着，后来这个谢瓦尔德纳泽按照这个雷日科夫的说法，这是一个最能溜须拍马的， 对对对对对， 他在那个俄罗斯那个俄共的最就在苏共的那个最后一次大会上，他发言，他是劳模嘛， 对。 他说了13次勃列日涅夫好，但是他当时说修，他就修。 此功很有趣。 哎，修了这条隧道，这是3660米，就等于这么一大山里边有条道给修了，26米高的拱高，这么一个，然后这个80厘米厚的这个 防护墙， 哎，防护墙就是混凝土墙。 嗯， 这条道很关键。其实呢，格鲁吉亚原来91年的时候炸过一次，没炸成，其实炸药量小，然后这边。俄罗斯这边可能是俄罗斯说的啊，说炸道这个没法炸，这有什么3个机关，这里有多少40米厚的什么什么东西。 嗯， 后来呢，格鲁吉亚就放弃这个事儿了，就你说这十几年过去了，就一直没堵这道。 哎呦，这不就是暗度陈仓了吗？ 对， 这是。 对， 所以这个你现在对你这国际问题专家，你再说说现在这中国是什么心情呢？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从损益计量来说，这场战争并不是跟我们直接相关的。 嗯， 但问题是这样一个形势，就使得相当一部分，就是我们觉得，那么这个原有的国际关系格局就是关注中国的崛起，那么现在变成了关注俄罗斯的态度。这对于中国，因为任何崛起都是有副作用的。 嗯， 那么对于缓解我们的副作用，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反过来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说这是一个涉及到领土的分割责任的问题，因为毕竟是承认这两个地方是俄罗斯的，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在国际法上来说，那么南奥塞蒂和这个就是阿布哈兹是属于格鲁吉亚的，那么现在俄罗斯就突破了国际法限制，这个先例会不会成为别的先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看来这两根老黄瓜呀，这下一步来做呀。